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 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讲述的是15世纪西班牙殖民探险家巴尔沃亚的故事。他是第一个横穿美洲大陆到达太平洋东岸的欧洲人，他把那片太平洋称为南海。然而在穿越美洲大陆之后，他并没有在南海边发现传说中的钻石和黄金。我们继续欣赏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从进入科马格莱酋长的石屋的那一刻起，巴尔沃亚的生命已经不仅仅属于他自己，而是发生了超越时空的巨大转变。巴尔沃亚竟然在短短几个星期就成了这个岛屿的主宰者，登上了达连的权力巅峰。这对投资者恩西索是非常不公平的，后悔自己没将那只装食品的箱子扔进海里。他怒不可遏，后悔自己没将那只没装食品的箱子扔进海里。但这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恩西索千方百计想夺回自己的权利，为了使达连对西班牙王室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自封为未来行政长官，并制定了严明的纪律和秩序。他固执地每天坐在简单的草屋里签发自定的法令，就像他以前在塞维利亚的工作一样一丝不苟，并且他认为只有尊敬的西班牙王室才有权处置这里的黄金，所以他禁止士兵抢夺土著的黄金。但可惜的是，恩西索的法律对这群亡命之徒来说毫无用处，他们相信只有刀枪才能获得一切，包括权力、金钱和生命。与此同时，巴尔沃亚强大的势力决定了他已经容不下任何反对他的人。为了保命，恩西索只得带上控诉信离开了这块伤心之地。恩西索走后不久，达连又来了一位新总督尼古萨。这个可怜的人满怀激情，却连岸都没有上就被巴尔沃亚赶走了，最后不幸地在回国的途中遇难。就这样，巴尔沃亚不费吹灰之力就保住了自己的权力。 虽然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威胁巴尔沃亚的权势，但他仍然对堂而皇之的违抗国王的命令而惶恐不安。新总督因他而丧命，再加上恩西索的控告，这次他化险为夷的几率几乎为零，甚至还可能受到严厉的审判。不过他又想，西班牙远在天涯海角，即使恩西索回到西班牙，国王再派船来也要横渡两个大洋，这可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他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也许只要给自己的叛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并向王室进贡大量的黄金，就可以化险为夷，说不定还可以捞个一官半职呢。要知道，黄金就代表着权力和生机。为了这个美好的梦想，巴尔沃亚和弗朗西斯科·皮扎诺在岛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巴尔沃亚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巴尔沃亚开始巩固自己在岛内的势力。有一次，心怀鬼胎的巴尔沃亚到一个名叫卡雷塔的印第安酋长家肆意妄为， 酋长深知自己在劫难逃，就请求与巴尔沃亚联盟去征服其他部落，为他建立强大的权势铺路。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酋长还将自己的女儿双手奉送给巴尔沃亚。对当时的巴尔沃亚而言，结识一个可靠而有权势的土著朋友，百利而无一弊。他欣然答应了这个令他满意的请求。出人意料的是，巴尔沃亚竟然对这个印第安姑娘钟爱一生。正如巴尔沃亚和卡雷塔酋长料想的那样，附近所有的部落很快都臣服在他们脚下，他们建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连当地权势最大的部落酋长科马格莱也毕恭毕敬地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次做客，奇迹般地将巴尔沃亚的命运和世界历史联系在了一起。 在一幢宽敞的石屋里，满屋的金银财宝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让巴尔沃亚和他的伙伴们大吃一惊。他们贪婪的表情被科马格莱酋长看在眼里。不等巴尔沃亚开口，他就慷慨地将4000盎司黄金双手奉上。这区区4000盎司黄金就让酋长见识了一出精彩绝伦的好戏。那些所谓的文明人的行为简直就是对文明二字的亵渎。在金灿灿的黄金面前，这群自命不凡的文明人迫不及待地脱下虚伪的面具，像一群穷凶极恶的疯狗一样撕咬成一团。什么礼义廉耻，什么伦理道德，都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他们眼里只有黄金，为了多分一点黄金，他们不惜兵戎相见。这种疯狂的场面是酋长始料未及的，他被惊得目瞪口呆，之后便是满脸的鄙夷。这些生活在原始状态的人疑云密布，这些再普通不过的黄色金属到底有什么魅力，竟然使这些文明人创造的精神上和技术上的成就全都黯然失色。虽然他们最终在酋长的制止下暂时平静下来，但他们狰狞的脸上浮现的贪婪的神情让人不寒而栗。酋长无法理解的是，只是为了一种金属，他们竟然反目，甚至自相残杀。 酋长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巴尔沃亚和他的伙伴们张大了嘴。山后面的海里到处都是黄金，那里的土著就有带帆和桨的船，他们的国王连平常用的杯盘也是用黄金做的。酋长说，如果你巴尔沃亚能到那里，多少黄金都是手到擒来。酋长忠告巴尔沃亚，尽管从达连到那里只需要几天的时间，但那些与他能力相当的酋长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拦他们，所以这将是一条非常艰险的路。巴尔沃亚非常兴奋，他们苦苦寻觅的黄金国终于浮出水面了。 先辈们千辛万苦地到处寻觅，却一无所获。到现在，传说中的黄金国近在咫尺，也就几天的路程。据酋长所说，那里确实存在另一个大洋，也就是包括哥伦布、卡伯特在内的所有著名的航海家一生的目标。只要找到那个大洋，就能发现一条环绕地球的新航线，而第一个看见这个大洋的人将会彪炳史册。这是何等的荣耀啊！遗憾的是，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憧憬而已，他们谁都没有成为那个伟大的人。但现在，巴尔沃亚即将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他非常清楚，只要他最先横渡巴拿马地峡，找到去印度的南海，并以西班牙的名义占领黄金国，就一定能将功赎罪，并且名留青史。 好了，朋友们，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我们就欣赏到这里。从片名中我们也能看出作者对巴尔沃亚奇人奇事的态度，他开拓的事业是不朽的，然而他在实现目标过程中所用的手段是见不得光的，需要得到庇护才能继续下去。巴尔沃亚在太平洋东岸发现的并不是黄金，他被从殖民地首领位置上撤了下来，因受他敌人的诬告和伪证而被判有罪，最后上了断头台，失去了西班牙王室的庇护，他就失去了生命。但是他的穿越之路以及伟大的发现指引人们在美洲大陆上不断开拓，进而有了今天的繁荣富庶。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年轻英俊的绅士克劳迪奥被判死刑，罪名是他使情人朱丽叶小姐怀孕了。这个消息像一股飓风掠过了蓝色的多瑙河，把维也纳搅的是惊恐不安。反思通的男子一律处死，这条法律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认真执行，如今叫起真真来了，谁不知道克劳迪奥和朱丽叶早已互许终身，这件事不过是未婚先孕而已，判这么重的罪合乎情理吗？那位新上任的安哲鲁摄政是怎么回事呢？主持国政的公爵出访外国，刚刚把大权交给了他，他就这么掌权吗？是杀一儆百，树立权威，以言行维护神圣的婚姻制度，还是一招权在手便为所欲为？一时间满城皆谈相议，就连老臣埃斯卡洛斯都来为克劳迪奥求情。安哲鲁以维护法律尊严为名回绝了他，并进而把克劳迪奥游街示众。游街的时候，克劳迪奥遇到老朋友卢奇奥，悄悄地让他去找他的姐姐伊莎贝拉，想法子拯救自己。他相信凭着姐姐的青春励志和美妙的口才，肯定会打动安哲鲁的。伊莎贝拉这个时候正在修道院里见习，准备将来成为修女。卢西奥急忙跑去把克劳迪奥锒铛入狱的消息告诉了他。卢西奥说，新摄政安哲鲁是个冷冰冰的圣人，只知道刻苦读书，严以律己，从来不会感情冲动，你弟弟落在他的手里真是危灾旦夕啊。伊莎贝拉听了以后脸色惨白，不知如何是好。卢西奥叫他赶快去见安哲鲁，跪在地下向他求情，放声的大哭，让他知道当一个少女恳求的时候，男人应该像天神一样的慷慨。伊莎贝拉慢慢地镇静了下来，答应去试一试，并请卢西奥安慰一下他弟弟，不管事情办成与否，晚上都会给他送个信儿去。正当安哲鲁下令明天早晨9时处决克劳迪奥的时候，伊莎贝拉急匆匆地叩响了王宫的大门。伊莎贝拉恳求地说，我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要向大人请求一桩恩惠，我的弟弟触犯了刑律就要死了，我请求大人研究他的过失而宽恕犯过失的人。安哲鲁沉着脸说，假如我只管研究已有明文禁止的过失，而让犯过失的人逍遥法外，我的职守岂不等于是一句空话了吗？姑娘，你倒挺会说话的，但是这种事毫无挽回的余地了。伊莎贝拉悲痛地说，法律是公正的，可是这太残酷了，难道我弟弟非要判死刑不可吗？您就不能发发慈悲吗？伊莎贝拉见安哲鲁仍不为所动， 便跪下去扯着他的衣角哀求着说，您就不能将心比心吗？家属，我和您换一下位置，我会这样拒绝您吗？不，我要让您知道，做一个法官应该怎样，做一个犯人又会怎样。众生都是犯过罪的呀，可是上帝并不忍心惩罚他们，却替他们设法赎罪。要是高于一切的上帝审判到您，您能保证无罪吗？总不能一朝有权就忘了自己也是一个人呢。假设有一时冲动犯下过失的时候，难道大人物戏辱圣贤，平常的人就是亵渎不敬吗？难道将军嘴里的一句气话到了士兵的嘴里就成了大逆不道了吗？只不过当权的人虽然也像平常人一样有错误，却可以凭借权力把错误轻轻地遮掩了过去罢了。请您翻供自首，摸摸自己的良心，会不会犯和我弟弟一样的过失呢？如果你也觉得因为爱火难熬而犯下这样并不超越人情的过错，那么就请您收回成命，宽恕我的弟弟吧。安哲鲁看着这个姑娘泪光盈盈的眼睛，不禁为她的优美纯洁而怦然心动。他急忙转过脸去，语调变得非常的温和。哦，那我再考虑考虑，你明天再来吧。伊萨贝拉又恳切地说，大人，请您回过身来，请您听我说说怎样报答您的恩德。我要献给您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宝石，而是黎明之前上达天庭的虔诚和祈祷。他从真诚淳朴的少女心灵中发出，是不沾染半点俗尘的。安德鲁克制着内心的骚动，喃喃地说，好吧，明天见，明天午前什么时候都可以。伊萨贝拉为弟弟争取到短时间的缓刑，欢喜地走了。而安哲鲁却陷入了内心的不安，他觉得自己竟然爱上了这个犯人的姐姐。想再听一听他那动人的话语，想再看见他那姣好的容颜。他心里说，我这是怎么了？不是在做梦吧？放荡的娼妓用尽天生的魅力也不曾打动我的心，可是这位真淑的姑娘却把我完全征服了。从前我看到别人为女人而发痴，我总是讥笑人家，想不到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哦，上帝呀！安哲鲁矛盾重重，一边是法律无情，一边是爱欲激荡，搅得他六神无主。终于他决心把这黯然的道貌去换一桩随心所欲的羽毛。什么地位，什么面子，我只想得到这个伊萨贝拉。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一报还一报》是莎士比亚早期的喜剧代表作，沙翁在剧中以巧妙的情节创造出许多使观众捧腹的笑料，嘲笑了禁欲主义和爱情的盲目性。